美国疾控中心透露，七成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较美国总统拜登7月4号的目标日期迟近大约一个月。专家认为这个是一项重大的成就，但应该视为接种疫苗的底线，尤其要预防具高度传染性 Delta 变种病毒株。美国的专家重申，要至少八成的人口接种疫苗才可以真正获得群体免疫。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4， 日元 109.25， 瑞士法郎 0.906， 加元 1.25， 人民币 6.462， 英镑对美元 1.389， 欧元对美元 1.188， 澳元对美元 0.73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673点，跌10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12.41 美元，卖出 1813.11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朝早8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140公里，即是在北纬21.3度、东经113.4度附近，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过去几个钟头，该热带低气压移动较缓慢，同本港保持一定的距离。由于该热带低气压环流较为细小，预料本港风力在日间显著增强的机会较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会在今日同未来几日为香港带来骤雨同狂风，海面亦都有涌浪。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亦都有雷暴同埋狂风。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间中的骤雨同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2%。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屯门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8月1号就开始攞第一笔的电子消费券，见到成个情况畅唔畅顺呢？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 我哋都留意到咧，系喺初头啦，有某啲嘅营办商嗰个平台有少少挤塞啦。咁但系其实好快都改善咗个问题，咁大致个情况都畅顺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迪斯花，除了可以当作礼物和装饰，其实花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用途。今晚花花世界就请来花艺师同大家探索花的无限可能。 深夜1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花花世界。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8月3日，政府雇员、医管局员工、教职员等需接种疫苗，否则自费检测。 海外地区重新分类，改以高中低风险划分。 廉署起诉欧诺轩及黄耀明涉2018年补选舞弊。 美国疾控中心称，当地70%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啊，我系萧乐文，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嗱，寻日政府咧有关于防疫嘅新措施咧，都有唔少嘅公布。嗱，而家咧嘅疫苗接种率嚟讲咧，就话去到寻日咧已经超过320万人咧系打咗第一剂嘅新冠疫苗噶啦，即系占合资格人口咧就系48%左右。嗱，见到咧政府都话啦，会积极考虑咧延长疫苗接种中心运作啦1个月啦，去到10月底啦，并且宣布咧所有嘅政府員工啦、醫管局員工啦、院舍嘅職員啦、學校嘅員工咧，都係需要打針噶。咁否則咧，9月1日起咧就要係自費檢測。咁啊，其中咧所有未打針嘅公務員啦，以及係醫管局職員啦，尋日起就已經話要係定期檢測啦。咁啊，院舍員工咧就係8月4日起啦。咁啊，檢測週期咧就會由14日啦，改密啲就係7日一次嘅。詳情咧都可以揾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因為咧除咗講到呢一啲打針嘅群組之外咧，有啲外防輸入等等嘅措施都有喺度嘅。請一位嘉賓啊，電話旁邊咧就有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早晨。 早晨， 朱乐文。早晨，陈肇始局长，讲下先，因为头先讲到打针之外咧，其实仲有话外防输入咧，有个叫做即系抗疫屏障嘅，咁就话将以往嗰个分 A、B、C、D 嘅区咧，就改为即系高风险、中风险同埋低风险嘅。有啲咩分别咧？同过往，同埋点解要咁分咧？有啲咩准则去分嘅咧？又？ 係嗱，其實咧，我哋係將一路以嚟咧，我哋對於唔同嘅國家或者地區嘅風險評估咧，一路係做緊嘅。過往嗰個嘅分法咧，就係 A1、A2 啊，然之後咧就 B、C、D 咁樣嘅。咁其實主要咧，我哋都係基本上我哋喺個評估嗰、那個呢啲風險嘅時候咧，當然睇好多因素嘅嚇，睇佢本身嗰個疫情啊，佢嘅檢測量啊，佢嘅而家就係佢嘅打新冠疫苗嗰個嘅即係個率係點樣啊，同埋佢對香港嘅風險啊，即係佢多唔多人嚟香港啊等等呢啲，咁基本上咧都係高中低風險嘅。咁不過咧，因為咧隨住我哋去即係發展啦，同埋我哋去做一啲熔斷機制嘅時候咧，其實咧一路咧係對於以前咁係加落去一路加強，咁所以去到呢一個位咧，我哋都覺得咧係應該希望更加針對性同埋更加清晰化咧，係去做呢個抗疫嘅屏障。咁所以一方面咧，我哋係將高風險嘅 A1、A2 就係夾埋啦。咁另外咧就係 B， 就係將以前嘅B 同埋 C 就擺咗落去 B 啦，咁然之後 C 嘅低風險咧就係以前嘅 D 嚇，咁基本上咧都係咁嘅。當然咧，我哋加強咗嘅，例如而家咧，我哋所有嘅人係所有嚇翻嚟咧，其實都要一個72小時即係之前嘅一個檢測。咁呢啲咧就係、是、過往咧就唔係所有嘅地方係有嘅，咁而家咧我哋都全部都係需要啦，咁呢個咧係都係一個加強嘅措施。咁當然咧，我哋喺我哋嘅例如以前嘅 A1、A2 咧嘅一個嘅做法咧，而家咧我哋都係要將 A1 同埋 A2 係夾埋咗啦，咁同埋咧係所有香港人同埋咧係有打針嘅，先至咧係可以咧係翻到嚟，同埋咧亦都係一定係21日，同埋咧要去一啲指定嘅檢疫酒店嗰度，都係閉環式管理咧，係咁樣去處理嘅。咁至於 B 下嘅 B 類咧，就係、是、我哋如果係打咗針嘅話咧，其實咧就係、是如果係非香港人嘅話咧，未打針根本係唔可以翻嚟啦嚇，唔可以嚟香港啦。如果係打咗針嘅香港人咧，如果佢係能夠即係、就是、出示到一個我哋認可嘅嘅一個針紙啦，同埋咧就佢係可以有一個嘅對於佢個檢疫期咧係有一個縮短啦。咁如果係做咗一個血清嘅抗體測試嘅話，又呈陽性嘅話咧，亦都係可以咧係再有一個檢疫期嘅縮短嘅。咁、呢個咧我哋喺嗰個整體嘅情況，當然咧除咗呢啲縮短之後咧之外咧，我哋都有喺個檢疫要求都有個檢測嘅要求嘅，個檢測咧亦都係非常之頻密嘅喺整個檢疫嘅過程，亦都加埋咧，如果係即係縮短到7日嗰類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個咧係即係自我嘅監察期嘅。 另外呢，我就見提到話，即係有個熔斷機制嘛，過往就有分航班嘅熔斷機制呢，同埋地區性嘅熔斷機制嘅。尋日呢，即係見到就提到話嗰個航班熔斷機制呢會繼續用嘅。地區性熔斷機制呢，即係過往就話譬如七日內啦，有十個或者以上嘅乘客呢係檢測咗係確診嘅，同並且係帶有變種病毒呢，就係要嗰個地方又就唔可以再嚟啦，啲航班咁熔斷啦。咁而家呢個仲會唔會維持嘅？ 其實咧，而家咧，我哋亦都唔排除，如果任何嘅地方咧，我剛才講嘅佢哋一啲風險嘅因素咧，因為我哋一路都會係監察住個疫情嘅。如果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呢、這個雖然唔係一個恆常嘅做法，但係咧，我哋咧係都會隨時咧係去即係實施任何嘅如果係有需要即係熔斷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去處理嘅。 但係就冇咗一個機制話咩即係去到幾多日、幾多間航班、幾多個確診。就要熔斷啦，就冇咗呢條數計，係咪咁嘅意思？ 我哋其實一路以嚟咧，就係、都有做我哋嘅熔斷機制嘅、正如你剛才所講咧，個別航班嘅熔斷機制咧，仍然咧係會繼續執行，同埋咧係適用喺有一啲即係組別嘅指明嗰啲所有嘅。即係所有都會嘅， 但地區性嗰個冇咗嘛，我想搞清楚係咪啫？ 但係地區性唔係冇咗，而係咧地區性唔係一個硬性嘅一個指標，係即係隨住呢一個安排實施咧，而家咧就住 A 一。組即以前的 A1 組指明的地區呢、那個熔斷機制呢雖然現在是 不是特別去適用的、 okay. 即不是說用回以前那個但是我們都會是繼續監察的、繼續監察的 好、 所有指明地區我們其實都會有航班熔斷機制所以不是說那裡就沒有了 昨天都講到說即所有接觸到抵港人士的人員都要必須是打疫苗的其實具體是包邊啲的有沒有計過有多少人如果他们真的身体的情况是不适合打疫苗的他们是不是变成不可以做那个岗位即譬如说可以接触一些抵港人士譬如一些指定酒店的人员他们身体情况如果是不许可以打针的话那他们是不是做不到这份工作还是怎样呢 基本上呢我哋都主要呢係三类人嘅第一就係喺机场工作嘅人士啦、如果係机场工作佢係会接触到呢啲即係抵港人士嘅嘅机场工作嘅人员啦、第二呢就係当我哋开始即係做完嗰个检测之后呢喺机场做完嗰个检测之后呢佢哋就会去一个闭环式管理去一检疫酒店咁、检疫酒店由呢一個嘅即係閉環式管理嘅旅程開始，包括咧就係、一啲專車嘅即係司機啦，接佢哋去檢疫酒店噶啦，同埋去到檢疫酒店嘅一啲酒店嘅員工，咁、主要係呢三類人嘅嚇。 咁頭先就講到，即係如果佢哋有啲身體情況唔適合打針嘅時候，因為而家講到就話係即係接觸抵港人士嘅人必須要打疫苗啊嘛。咁有冇一啲豁免嘅？咁佢哋如果係真係唔適合打針，係唔可以做呢份工定係點噶？ 當然咧，我諗佢哋我頭先講呢三類人士咧，佢哋都係受雇於佢哋嗰個嘅僱主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嘅要求啦嚇。咁、但係咧就只係咧係喺即係非常之例外嘅情況底下，例如你剛才所講啦，個別嘅員工因為有健康理由，暫時咧係唔適宜接種疫苗咧，咁係先至咧係可以咧係暫緩。接種疫苗但是你都需要接受更加頻密的一個檢測咯例如有關的員工必須用一些指定的表格向他的僱主去申報上述那個即是說他打不到疫苗的個情況啦，同埋出示醫生證明啦，咁等等，咁所以呢、這個其實呢、這個要求咧，我哋都會同呢啲即係相關嘅僱主咧，係去即係安排嘅嚇。 咁、 當然，如果佢唔得嘅時候咧，佢梗係要係要比較好普頻密，例如每三日啊，佢都要檢測一次咁樣樣嘅嚇。 係咪定咗係三日㗎啦？ 佢例如好似機場咧，就係、每七日檢測一次啦嚇。咁、當然視乎。個需要啦，個檢測嘅頻率咧，日後我哋都有機會咧係逐步上升嘅嚇。咁、而由政府安排嘅指定檢疫酒店專車嘅員工啦，同埋一啲指定檢疫酒店嘅員工咧，就係、需要咧係每三日咧係檢測一次嘅。 OK， 即係總之都有一個嘅豁免機制，因應如果佢哋嘅身體情況真係唔許可嘅時候。嗱，另外除咗講到話機場啦，見到尋日都話即係一個叫做必須接種疫苗，否則咧自費。 定期檢測病毒咧，呢一個要求咧就去到唔同嘅群組都要做啦，包括就係公務員啦、政府員工啦、醫管局員工啦、安老院舍、殘疾院舍嘅員工啦，以及係一啲學校嘅員工等等咧，都話係要打疫苗嘅，否則嘅話咧就要遲啲要自費定期做一個嘅病毒檢測啦咁。這個安排咧都引起一啲人講，因為見到政府就話啊，唔係一個強制措施，市民仍然可以有選擇權嘅咁但係喺如果你唔打針，你嘅選擇就只能夠係俾錢係去做檢測啊嘛。呢一個係咪一個即係真正嘅選擇咧？有啲咁嘅質疑嘅，點睇啊？我 係其實咧嗱，而家我哋琴日咧行政長官嘅即係報告嗰度咧，都係講咗有頭先你剛才所講嗰四類嘅人士。咁而呢四類嘅人士咧，其實主要咧都係佢哋。喺個工作上面咧，嗰、那個第一就接觸即係一啲可能，例如好似醫管局咁樣啦，就接觸一啲即係有機會受感染嘅人士，或者咧係都係病人啊咁。咁殘疾人士院舍或者係安老院嗰啲員工咧，亦都係一樣啦。咁所以咧喺嗰個定期以前咧，就係、是、我哋未有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嘅措施嘅時候，其實佢哋一路都做緊打針，亦都係一路做緊一啲即係強制嘅檢測嘅。其實呢個咧係一路係嘅。咁但係去到我哋而家睇到，我哋全香港甚至乎呢啲嘅組別咧，其實佢哋嘅打針嘅比率咧，其實都係非常之好嘅嚇，一路咧係即係穩步咁樣上升。咁所以咧亦都我哋希望整體咧成個社會咧都要達到一個越高越好嘅一個。即係免疫屏障，同埋咧一個即係群體免疫嘅情況，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咧，呢一類嘅群組咧，嚇都係會去即係做翻打針，或者咧如果唔得嘅時候咧，就都係要檢測。咁呢個都係確保我哋嘅即係佢哋進行嘅工作咧，係保護翻市民安全嘅啫。 就 因為保護佢哋自己嚇。 明白，就因為選擇唔打針，佢哋就頭先話付出一個代價，就係可能要俾額外嘅錢去自己自費咁樣去做一啲檢測啊嘛，咁即係呢個我見到有啲，譬如尤其是院舍行業咧，就話啊，可能會令到啲員工甚至可能唔做啊份工都，因為對佢哋嚟講可能都有啲負擔喎，咁會唔會引起一啲反效果咧？又 我哋當然希望咧，就大家僱主同埋咧員工咧都明白，其實我哋有呢一個要求咧，都係想保護翻啲員工啦嚇，同埋咧係保護佢哋去即係接觸，同埋咧係佢哋去提供服務嘅市民嘅。咁所以喺呢個大前提底下咧，我哋都希望大家唔同嘅即係工作嘅群組咧，都係會即係盡最大努力去做好呢一個嘅工作，令到咧我哋。全香港即係盡快都可以即係恢復翻生活啊，同埋我哋嗰、那個羣體嘅免疫可以建立起來啦。 尋日見到都話即係當整體嘅接種率提升之後咧，話更加有條件去放寬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其實呢個説法咧都講咗好一段時間咧，見到接種率都一路升緊啦，清零嘅日子亦都超過50日啦，但一直都暫時咧未見到話放寬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其實係合唔合乎社會嘅期望咧？呢、這個又？ 我相信咧，而家咧就大家市民喺過去一段嘅時間咧，其實我都睇到咧，我哋嘅即係生活咧，大部分咧都係有恢復嘅。咁市民亦都對自己，例如好似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呢啲咧，亦都係做得好好嘅。咁喺呢個大前提底下咧，我哋要繼續咧係要打多啲，即係將我哋個即係疫苗接種率咧係要再去推高嘅。而家如果我哋睇翻我哋現有去已經放寬咗嘅一啲社交距離嘅措施咧，其實就而家冇條件咧係好大幅咁放寬。因為我哋睇到咧，過往我哋雖然香港你剛才所講，我哋個情況咧係比較穩定，但係咧因為外來嘅因素咧，係唔穩定嘅，即係話例如我哋有 Delta 嘅變種病毒啦，我哋其他地方亦都係呢啲變種病毒亦都係肆虐啦，咁所以喺咁嘅大前提底下咧，我哋係要非常之小心嘅。 但外面嗰個情況一路都有變種病毒，可能都維持好一段時間喎，咁。究竟接種率要去到幾多俾個市民有個目標啊？即係去到幾多先可以放寬咧？如果唔係一路外面都係好混亂嘅，好多變種病毒，咁係咪一路都唔放寬咧？如果咁， 其實而家我哋有好多嘅。不同的社交距離措施呢是已經是放寬了的了。如果你說要再進一步 去放寬嘅時候咧，就係、是、例如我哋而家都有一啲嘅地方咧，我哋都係可以去翻到100%，就係咧就要有三分二嘅人士咧係打咗針，咁所以我哋就大家都係向住呢個即係目標去做咯。咁同埋咧，我哋琴日都有即係宣布到啦，就係話一啲即係社交距離嘅措施，例如好似食肆嗰啲咁樣咧，我哋嗰個檢測嗰度咧，我哋都B 類嗰啲咧都係收緊咗，每七日一次嘅。咁呢度咧都係希望大家即係繼續努力做好我哋即係而家去保護市民、保護香港，亦都話任何嘅放寬咧， okay. 我哋希望咧係一個安全嘅放寬，同埋咧係一個用疫苗氣泡做基礎嘅放寬。 好啊，唔該曬陳肇始局長同你傾到呢度。陳肇始咧就係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啊，咁啊同我哋講到一啲新嘅有關於防疫嘅措施啦。咁另外頭先都提到有關於醫管局員工咧要打針啊，咁否則就話喺九月起咧就要自費做檢測嘅。對於一啲醫院工作嘅員工嚟講有幾大影響咧？事前有冇即係都有傾過啊，同佢哋諮詢過咧？醫管局方面，三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凌霄智，早晨。 早晨啊， 係早晨，凌霄智醫生，講下最新呢個措施你點睇啊？話要即係要九月一號起自費檢測啦，如果唔打針嘅話。 係啦，咁就蕭生頭先都提過啦。即係醫管局咧，其實。或者政府嘅部門咧，事前咧就沒有諮詢過員工嘅嚇，咁包括其實我哋喺較早之前其實都有例行咁樣做過醫管局總部同埋食衞局嘅官員開會，都冇提及過呢件事。咁喺先前同醫管局總部嘅溝通嘅裏面咧，我哋都有問過關於呢個打疫苗嘅事情，咁佢哋都一路咁就話打疫苗係一定係出於自愿嘅。咁當然而家呢個措施嚟講呢，其實雖然表面或者唔講啦，我相信醫管局或者政府嘅官員都會話呢個措施而家都係自愿嘅。即係你去自愿選擇唔打疫苗咁樣去做一個 自費檢測。 自費檢測啦，咁但係畢竟個檢測係自費，同埋都唔係過往話可以接受一啲快速測試嚇，咁係要去做一個核糖核酸測試嘅時候咧，其實個經濟上邊咧個考慮，而家暫時未有任何嘅更加具體嘅方案啦。究竟是在什么机构做啦，我们只知道是自费和在工作时间以外，相信都是要在一些私营的机构做进行的啦。会为选择不打疫苗的员工带来相当大的不便的。那我们都重申我们自己协会本身啦，同埋我相信大部分絕大部分醫管局的員工呢，其實都明白或者理解呢打疫苗的好處。咁譬如話醫生方面，其實大家見到係有九成醫生已經接種咗疫苗。咁不過嚟講，我哋覺得始終而家推出嘅疫苗呢，我哋亦都確定呢，其實係有好多有效嘅數據嚇，即係關於嗰個有效率，同埋嚟講，短期起碼疫苗出咗依一年以嚟咧，喺外國咧係尤其係可能話核糖核酸疫苗 bound 其實有好多嘅安全性數據嘅 嚇。咁擔心啲咩咧？而家 始終係冇長遠嘅安全數據咧。有一啲同事，譬如話都一啲群組，譬如話我馬上準備懷孕，或者我而家懷孕緊喎，咁雖然美國方面其實都出咗一定嘅安全數據嘅，但係如果同事係暫時睇咗呢啲數據或者解釋咗呢啲之後，佢覺得都係未安心嘅話咧，我哋覺得要尊重翻佢哋嘅決定咯。 OK， 我見到有個講法就係話，如果唔打針唔檢測，有冇一啲合理解釋咧？可能都要面對啲後果。以你了解，係咪喺醫管局都係咁樣嘅？所謂一啲後果係啲咩咧？又？ 是啦，咁其实喺过往几个月咧，其实已经进行紧，就话如果未打疫苗嘅话咧，需要做个快速测试啦。就每两个礼拜做一次。咁之前就冇特别讲话冇做有咩后果。咁据我所理解，其实都有一啲同事真係冇打针又冇做快速測試嘅， 冇事嘅，但系冇問題嘅，冇後果嘅。 咁所以喺最近就收緊咗，就講話，而家嚟講要一個禮拜做一次，以及如果唔做嘅話咧， 是会有跟进，即是所谓纪律上面 disciplinary 的跟进 follow up 的。 嗯。 咁当然呢个 follow up 的形式是以出警告信，定是话警告信几多次之后，可能就会召见啊，甚至乎会不会去到解约呢，是或者是未有確實嘅回覆嘅，其實就咁相信可能之後嚟講，我哋都需要同醫管局更加講清楚翻話，即係嗰個時限問題啦，係咪夠一號唔打針一個禮拜內冇做到檢測，咁就即刻夠你七做就截止啦，咁啲人就全部有紀律行動咧咁樣嚇，咁呢個我哋都會 follow up 翻嘅。 OK， 好啊，唔该晒，凌霄智同你倾到呢度。凌霄智咧就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嚟嘅，同我哋讲到而家话医管局嗰度嘅员工咧都话要系必须打疫苗啦。如果唔打疫苗嘅话咧，就要系自费定期做一个嘅检测病毒。除咗医管局员工之外咧，一啲嘅政府雇员啊、院舍员工啊、学校嘅员工咧都要做噶。你点睇？欢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东京奥运今日将会产生26面金牌，港队女子乒乓球队代表杜海琴、苏慧音和李浩晴将会出战团体赛四强，同东道主日本争夺决赛席位。首位出战奥运跨栏项目的香港田径代表陈仲宏就会在男子110米栏预赛第四组亮相。白俄罗斯奥运短跑运动员齐马努斯卡亚日内前往波兰华沙，他已经接受波兰外交部提出寻求国际协助，并取得波兰入境签证，已经购买机票在星期三乘搭直航机由东京前往华沙。齐马努斯卡亚声称投诉国家队教练在未得他同意之下安排他参加不擅长的接力项目之后被强行要求回国，他抵达东京羽田机场之后向日本警方求助，之后进入在东京的波兰驻日本大使馆。欧盟认为白俄罗斯试图令齐马努斯卡亚在不自愿的情况下回国，显示总统卢卡申科的高压政权针对社会各阶层包括运动员对奥林匹克精神寻求和平并不尊重。阿富汗总统加尼认为国际部队突然决定撤军导致阿富汗局势恶化，政府已经制定一项为期六个月的安全计划以改变形势。加尼在国会发表讲话，形容阿富汗过去三个月的局势令人意想不到，强调他曾经警告过美国撤军会产生后果。加尼又指责塔利班缺乏和谈诚意，并没有切断与外国恐怖分子的联系。美国总统拜登四月宣布美军在9月11日之前完全撤出，随着美军加速撤离阿富汗，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军之间的战斗日趋激烈。土耳其西南部山火已经焚烧六日，再多两人死亡，令死亡人数上升至八人。35个省发生近130场山火，多间房屋焚毁，几百人失去家园。林业部门话，大部分山火已经救熄，但仍然有7个火场未受控。超过摄氏40度高温和强风令到火势冇减缓。3个旅游观光城市受到山火威胁，大约1000名游客和居民疏散。当局连日来派出70多架救火飞机和直升机灌救。欧盟、俄罗斯、乌克兰和伊朗出动飞机协助。夏威夷亦发生山火，至少2间屋被烧毁。当局说大部分山火已经受控，取消疏散警报。但官员担心当地持续吹强风可能再构成威胁，呼吁民众准备好随时再疏散。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09.26，瑞士法郎0.906，加元1.249，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7。

廉署起诉欧诺轩及黄耀明涉2018年补选舞弊。 美国疾控中心称，当地 70% 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啊，继续翻嚟千禧年代，继续有萧乐文喺度噶。头先讲到有关于几个群组咧，要系打针啦，否则咧就要做一啲嘅自费检测，都讲到包括埋学校嘅教职员啦。见到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啦，就讲到话教育界咧应该系尽力加强咧系防疫屏障嘅，咁所以咧就话学校一啲直接聘用嘅教职员啦，提供到校服务嘅人士，好似一啲兴趣班导师啊，以及系经常出入学校嘅人咧，都要嚟紧下个月一号起咧都要至少打一針嘅疫苗，咁否則咧就係要每兩個禮拜咧就要做呢個嘅病毒檢測啦，並且係有陰性結果嘅。咁除非如果你係本身有一啲醫生紙啊，證明你健康狀況係唔適合打針等等嘅。咁學校方面啊，見到局長亦都講到話，如果全校七成嘅教職員咧打齊兩針，滿14日啦，加上全校七成嘅學生咧又打足曬兩針咧，就可以咧係全校全日咁上堂咯。咁如果某一個級別七成嘅學生咧係打咗兩針嘅話咧，那個級別咧都可以係全日上堂嘅咁。咁另外啦，如果個別嘅學生係已經打滿咗兩針14日啦，夠曬，咁佢哋可以喺半日上堂之外咧，仲有一啲喺學校嘅參與體育啊、音樂等等一啲非學術嘅活動嘅，詳情都可以請局長同我哋傾。有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 早晨，局長。頭先講到話，即係新學年都係暫時話係以半日為一個基礎嘅，咁就係做一個面授課啦。咁就係話，如果啲教職員同埋學生咧係接種率咧分別啊兩樣啊都係去到七成嘅話咧，就可以全日去面授課嘅。而家有冇知道話邊啲學校或者幾多級係可以滿足到呢啲要求？ 暫時我哋就未完全掌握，因為去到我哋7月13日嗰陣時咧，曾經要求過啲學校就住佢大約7月13日嗰陣時情況咧，就交過啲數俾我哋。咁嗰陣時我哋睇到尋日我都有講過啦，就如果喺教職員嚟講咧，平均就大約47%啦。咁但係亦都有啲講咗佢嚟緊會打嘅，咁嗰度都接近七成到噶啦。咁但係學生嗰邊咧，即係話已經打咗或者諗住打嘅咧，就大約得四成到。咁但係呢個係平均數啦，學校嗰個情況有啲高有啲低啦。我哋知道有啲學校其實教職員已經打到接近100%噶啦。咁但係學生嗰邊就的確係低少少。咁我哋都會繼續再睇嚟緊嘅情況嘅。咁至於你話七成嗰樣嘢，亦都唔係話一定要9月1號之前就要搞掂曬咁啊。譬如如果佢需要多啲時間，去到10月做得到，咪10月可以翻全日咯。咁所以呢個又唔會話太造成好大嘅壓力嘅。 但你自己預期，譬如九月開學嗰、那個呢條線啊，呢、這個日子啊，做到可以恢復全日面授課程嘅學校，會唔會係可能都係佔大部分咧？你自己暫時睇到個趨勢， 我自己估咧，嗱，我當然希望越多越好啦。咁但係我諗，要打曬兩針14日咧，今日都8月2日啦，3日啦。咁你要喺如果未打針嘅話，如果未有計劃或者未打針，而家先考慮嘅話，你打曬兩針已經去到月底啦。咁你仲有14日，可能9月1日咧，真係可以做得到嘅，未必太多嘅，真係好老實 嚇。見到話，就算學校咧，真係教職員又好，學生又好啦，兩邊都係符合七成嘅即係打針接種率嗰個要求咧。見到教育局都話按住學校實際情況再決定係咪恢復全日嗰個面授課程。仲有啲咩要睇咧？咩叫做學校嘅實際情況咧？ 嗱，我哋都會再去睇睇嘅，因為嗱，始終喺嗰、那個我哋同專家傾嘅時候，佢都話大約唔同專家都有啲唔同嘅意見啦，即係有啲7-8成咁啦。咁所以我哋都係攞一個比較即係七成是即係啲專家可以接受嘅一個百分比啦。咁我哋到時都會去睇下，譬如學校嘅情況啊，即係學校諗住點做啊，點樣安排啊，等等去做一個決定嘅。原則上我哋覺得都應該可以嘅。 即到時可能又未必七成得，可能又再提高啲先。 咁啊唔會，多數都係七成噶啦。不過我哋起碼都有一個我哋知會我哋嘅安排啦。即等我哋可以即知道邊間學校而家點做啦。 Okay。 咁我哋變咗即譬如有即有咩事，我哋自己都知咁解。 全日免授課包唔包埋嗰啲體育活動嗰啲 其實如果即係話教職員喺七成。 即係接種七成以上啦。再加埋學生全校嘅學生都去到七成以上啦。原則上我哋就當佢翻去全日嘅課堂。咁除咗學習之外，譬如一啲活動啊，咁原則上都可以嘅。咁但係當然做某啲活動嘅時候，都要睇翻嗰個安全性而做啦。譬如即係譬如你話游水咁嚇，即係因為你就算公眾嘅泳池，佢都有一啲嘅規矩啦。咁所以譬如喺呢啲咁嘅做呢啲體育活動嘅時候，或者做一啲樂器啊，即係譬如你吹奏啊嗰陣時候嗰啲。有咩特別嘅安排呢？我哋嚟緊喺一個指引裏面，我哋都會詳細講清楚嘅。 小學方面呢，因為而家打針就伏必泰嗰個門檻都要12歲或者以上啦。咁而家小學呢，即係可能6年級先至係12歲㗎喎，咁可能係咪好多都預期未必可以全日面授㗎啦。 其實今次我哋講緊七成學生可以接種就可以返全日呢，其實我相信喺小學同幼稚園係做唔到嘅。因為即係正如你所講啦，即係喺個疫苗個接種年齡呢係喺12歲或以上啦。就算是小六六年级都唔系全部一开学嘅时候都系十二岁嘅，有啲十一岁几嘅。咁所以真系话可以翻到全日咧，我相信喺小学同幼稚园咧系暂时嚟讲系唔可以喺我哋而家呢个计划之下受惠啦。咁但系我哋成日都讲啦，我哋决定嗰个翻学情况，除咗睇学校之外，我哋都睇整体个疫情嘅情况啦。如果我哋成个社会嘅接种率都可以不断提高嘅，我哋成日都话喺其他社交距離的措施都可以因應整個社會的狀態去做一些調節。這個會不會是到時我們因為整個社會的狀態是個防疫的工作做得很好，或者個接種率越來越高，我們又放心就算小學和幼稚園都可以做到呢？這個我們一直 會提住。 除了說即全校來說七成老師七成學生打曬針就可以全日面授課，都還有一個好像我形容彈性的安排，即是不同班級如果他們那一級的學生都是打夠七成的，那一級自己就可以都可以全日面授，是不是可以這樣？ 是啊，因為我們都考慮到學校可能都每個即係譬如有好，我哋都好明白，尤其是譬如初中啲家長可能比較擔心啲咧，細個啲細路仔比較細啲，可能未想同佢打針。咁而我哋都考慮到咧，好多時候喺學校嘅運作裏邊咧，同一級譬如上堂啊，尤其是高中，佢可能因為大家揀科啊，咁佢嗰個走動比較多啲，咁所以我哋覺得而跨級嘅活動咧，相對上比較少啲嘅，咁喺個學習度，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啊，如果你成級的同學都有七成，其實我們覺得風險都可以接受的。但是當然我們說的是，如果你是說全級上課那些，那就是就是都是那個級可以留在學校，譬如上完上午下午可以留在學校，其他級別那些就只可以上半日課。 因為我見有些校長都說啊，這樣可能會行政上面會有些混亂，樣因為可能在人手上面的安排，有些又要下午不可以留在學校的就要做網課，有些就可以下午留在學校的，那些老師的安排會不會都有些混亂？有沒有問過學校的意見呢？這個又 我們都有同學校傾過的，那不同學校有不同的要求，那所以我們這個都是一個彈性來的。有些學校固然是講了話啊，他們可能因為過往的安排呢，翻半日課現在還即已經試過很久了，咁佢哋有啲時間表啊等等演編咗啦。咁如果你再要又有一級，呢一級又得，嗰級又唔得咧，有啲做起上嚟係比較困難，但亦都有啲學校覺得咧，咁樣係俾到彈性佢哋。咁所以我哋而家俾出嚟嘅咧，都係一個彈性，佢可以咁做。咁如果佢因為一啲實際嘅情況，譬如佢話喂我真係做唔到，當然佢要同佢嘅持份者，譬如家長啊或者校董會啊，大家傾好之後，就算佢哋有七成，但佢哋唔做，呢個亦都唔係一個即係一個強制要佢哋一定要咁做。 OK， 另外我就見話即係打個別學生，如果就即係打咗兩針滿14日咧，都可以半日堂以外咧參加學校一啲體育啊、音樂嘅呢一類嘅非學術活動喎。咁即係大家成日都講啦，其實你教育都唔係淨係講緊上堂一啲學術上嘅嘢嘅。一啲打咗針同冇打針嘅學生有個唔同嘅待遇，喺一個教育上面啦，屬於叫做即係音樂嘅訓練又好，體育嘅訓練又好啦，會唔會好似變相懲罰咗啲唔打針嘅學生咁啊？ 我諗又唔好咁睇嘅，因為嗱即係好坦白，即係過去嗰段時間大家都聽到我哋話即係除咗半日課，其中有一個好多人都擔心嘅就係、是、譬如對嗰啲學生，譬如即係唔夠時間去 譬如做啲運動啊，或者做一啲音樂活動啊，或者做一啲即係其他嘅活動，係咪令佢個發展都有影響咧？咁所以我哋而家都係話，喺安全嘅情況之下，我哋盡量提供機會俾佢。咁既然佢已經打咗兩針，咁譬如過往我尋日都有講到，過往嘅體育活動或者音樂活動都唔係全校一齊做㗎啦，亦都可能係個別學生，譬如對某種球類特別有興趣去做某種球類，有啲可能對球類活動冇咁有興趣，可能鍾意喺一啲藝術發展度去花多啲時間落去。咁所以變咗喺晏晝嘅活動嘅時候，就可以配合佢自己個人嘅需要。以前都唔係一致過話一齊要去做某一樣嘢㗎，喺好多時候參加呢啲活動。 但學生少咗選擇嘛，因為冇得打針而家係。以前就可能佢自己唔想揀去上音樂或者唔想去體育班咁樣嘅啫。但而家係因為打針而佢哋選擇少咗。 我哋只係叫佢唔可以喺學校一齊去做嘅啫嘛，唔係一個即係一個話咩選擇問題。而最重要的一樣嘢咧，就係我哋一定要照顧即係學生嗰個安全。同埋學校成個防疫嘅環境，我哋呢個係特別俾即係我哋覺得安全嘅情況之下，就盡量提供最大嘅彈性俾佢。咁如果有啲人即係話我打咗針，我而家都唔係話晏晝去上堂啦，因為上堂大家都會好緊張啊，去學多啲，去學少啲，而係俾佢譬如哇打下波啊，或者校隊有啲訓練啊。跑下步啊，咁喺學校裏面做呢啲嘢。咁如果係喺個安全環境之下，我覺得我哋都應該盡量提供機會俾佢。 OK， 另外就講到打針啦，講緊包括啦啲教職員啦，要打針啦，如果唔打針咧，就要定期再做檢測啦。咁除非就係佢有健康理由啦，否則都要係自費嘅咁樣。呢、這個嘅安排有冇問過學校啊，或者老師佢哋嗰個反應如何啊？ 我諗呢個安排其實而家大家都見到呢個亦都係成個社會喺對唔同行業即係都有一個差唔多同樣嘅要求。你睇公務員，我哋都係一個同樣咁嘅要求。我哋睇返即係喺嗰個而家背後嘅目的就係希望可以令到學校嘅環境更加安全。所以我哋希望咧，即係話我哋作為一個教職員啦，我哋要保護我哋嘅學生，尤其是如果我哋淨係講到小學、幼稚園都係冇機會打針，咁所以佢嗰、那個責任更加重大。咁所以我哋即係當然而家亦都係睇到有疫苗啦，我哋有足夠嘅疫苗，大家係可以選擇去接種啦。就算係我哋嘅檢測，亦都係有足夠嘅容量可以俾大家去做。咁所以變咗係一個選擇嘅問題，即係如果佢選擇唔打針，佢寧願去做一個檢測，咁咪自費去做一個檢測咯。呢個我哋亦都容許。咁但係就即係好難再用公帑去支援佢話，喂，我哋有免費打針，但係你自己選擇要去做檢測，而即係成個香港每一個市民去支援佢做呢樣嘅工呢樣咁嘅選擇咧，我哋就覺得未必適合。當然，如果佢係因為身體的狀況不適合打針，咁呢個咧我哋都容許嘅，即係我哋呢個亦都即係公帑上面我哋都可以譬如喺學校嚟講，佢都可以用一啲我俾佢嘅經費去支援呢方面嘅工作。 點睇？即係成日都有個講法啊，佢哋唔打針未必係因為健康理由嘅，另一個考慮就係因為可能佢哋自己真係屋企嘅經濟支柱，咁真係萬一有咩事咧，承受唔到呢啲風險對家庭嘅影響嘅，的確有人咁樣考慮嘅。如果因為佢呢個考慮而要付出額外嘅即係佢可以選擇唔打針啦，但付出額外嘅錢去自己做檢測，咁呢一個又公唔公平咧？同埋我見而家話係咪話唔打針唔做檢測冇合理解釋嘅話咧，係有後果嘅，個後果係咩咧又？ 我諗大家都要睇返科學嘅，即係喺你去問好多醫療嘅專家，而家你普遍去問啲醫療專家，去問醫生咩情況之下唔打呢，其實絕大部分即係個疫苗都係安全嘅。咁你個人有一啲擔心嘅話，呢、這個就係、是、即係變咗係真係一個個人嘅選擇。我哋唔係講緊話一個好高風險嘅一個疫苗要大家去冒個險。我哋亦都係對即係市民負責啦。我哋亦都睇咗根據專家嘅意見，根據個科學，覺得呢個疫苗係可以接受。即係喺你比較即係一個你可能會受疫情感染。同埋你去接種疫苗嘅風險，亦都係一個比較。咁所以到尾呢、這個唔係話去一個好危險、好高危嘅一個行動。個人有一個擔心，呢、這個即係當然每個人有一個唔同嘅睇法。咁所以我哋就話我哋冇到而家都冇話強迫 啲人要去打針。大家都係有個選擇，但係當然你做呢個選擇嘅時候，你都要考慮埋嗰、那個即係引申出嚟嘅可能喺成本上面嘅問題啊，呢啲就變咗自己要去考慮啦。至於你講話，如果我到而家我都相信喺學校裏面咧，啲教職員係願意即係做多少少去保護啲學生。咁、但係如果你話假設性真係有一個教職員，學校請嘅教職員佢唔係唔肯打針，亦都唔肯做檢測嘅。咁呢、這個當然學校會根據佢自己校內嘅機制啦，包括考慮咗即係教育條例啊、資助出例啊、僱傭條例啊，同埋佢同嗰個僱員簽嘅 contract， 即係嗰個僱傭嘅合約咧、而採取一啲即係校本適當嘅跟進行動咯。咁呢個就要睇個別學校嘅跟進行動啦。咁但係我哋對學校嘅要求就係、是，逢係佢個教職員咧，必須要跟進，跟呢啲咁嘅我哋而家定咗落嚟嗰個要求做事。 而家教職員就即係話要打針啦，除非有啲特殊嘅理由啦。學生嚟講就冇呢個要求喎。即係其實你哋係咪從風險角度或者符合現實嘅角度去考慮，定係純粹係想即係令到教師打多啲針？其實就唔係話一個風險角度去諗嘅咧。 都唔係嘅。你學生嗰度係想佢。在個學校環境裏面越來越安全、我們鼓勵老師打針，我們也都鼓勵、同學可以打的打針，到這個我們一直都沒有變。但是作為一個老師，作為一個服務的提供者，因為你學校裏面你老師教職員全部都是為了學生去提供服務、尤其是我只是講到你如果考慮小學和幼稚園，根本學生是沒有一個選擇可以打針、作為一個教師，作為一個、照顧者，他是不是比被照顧嘅人係多一點責任咧，而我哋而家係有足夠嘅能力，譬如針藥我哋亦都夠，檢測能力我哋都有，咁我哋係對佢有一個要求，令到個環境更加安全啲。呢、這個只會係對被照顧或者我哋嘅學生咧，嗰、那個安全咧更加有保障嘅。 另外都想問一問有關於教育局同教協近排一啲嘅新聞，因為之前咧教育局就話即係全面終止同教協嘅工作關係，咁啊當中咧就話唔再視教協為一個教育專業團體啦，唔再就一啲教育議題諮詢佢嘅意見啊，亦都暫時唔會處理佢哋轉介嘅個案啊提出嘅關注等等嘅。咁我就見到尋日阿林太咧特首林太咧就喺記者會嗰度講到話，即係喺修例風波嗰度啦，都話上咗一刻。上了深刻的一課，就說無法不承認教育出現了一個問題，但其實教育出現了問題和教協的直接關係是怎樣呢？ 我想呢、大家都要、平心靜氣去看這件事啦。昨天林太都說得很清楚啦，即在過去那段時間的確見到、教協距離這個教育專業呢是越走越遠的。在我們、7月31日出過、新聞稿，我們都說得很清楚、教育教協在過去那段時間他的表現和他的行為同一個教育我們所謂教育專業的團體的表現呢是有一個幾遠的距離。譬如我們舉個例來講，在黑暴的時候或者在社會動亂的時候，2019年到這段時間，其實見到那個整個學校的環境，見到有老師和學生參與，作為一個教育即是一個專業的教育團體，其實是不是應該、出來是講一些即是叫一些學生啊、同學啊，應該要、守規守法，不要冒一些即是危險啊等等的呢？我們見不到教協有這樣做，而反而呢有很多時候我見到他還、做很多推波助瀾的事。就算去到今年四月，在我們都發現在教協裏面、有一個圖書館裏面亦都有繼續有一啲即係唔係好適當嘅圖書喺裏面，咁呢啲都反映咗其實佢係咪究竟係咪做緊一啲教育團專業教育團體應該做嘅？咁所以我哋有一個咁嘅決定。 OK， 實務上咧，頭先講到話即係教協嗰啲轉介個案啊，提出嘅關注咧，都係唔會處理噶啦。咁啊，見到其實話教協嘅過往咧，即每年都處理即係3000個投訴啊，啲查詢等等啊，唔處理教協嘅轉介，咁但係同實質一啲求助個案可能都真係有需要嘅喎。咁嗰啲個案點處理咧？即係如果因為教協一個可能有一啲即係政治立場嘅身份，或者你哋話佢即係政治凌駕咗教育等等，就唔處理呢啲個案，咁又會唔會即係漠視一啲教師嘅即係需要咧？又 我諗咁嘅，即係你教師第一唔係得教協一個教育專業團體啦，就算工會亦都唔係得佢一個啦，咁所以如果教師需要揾其他人轉介，有好多其他嘅團體佢可以揾。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咧，其實我哋係教師係可以直接揾我哋嘅。其實而家就算你話教協俾咗個個案，我都係由我哋去跟進，我哋去調查，我哋都會聯絡翻個投訴者去攞多啲資料，然後去譬如佢即係投訴學校或者某一個機構，我哋都自己會去做。咁其實而家一樣嘅，我哋其實唔需要有個中間人。 但因為教協呢個牌頭咧，而佢處理緊嘅個案就即係佢自己要揾翻你哋，或者暫停處理，又即係公唔公平咧？對於佢哋跟緊呢啲個案， 所有佢俾咗去我哋嘅个案，我哋已经做緊功夫啦。咁而佢新嘅个案，咁佢唔使佢㗎，个投诉者可以直接搵我哋㗎。搵我哋，我哋都会即係认真跟进㗎。因为我哋其实一路以嚟对每一个投诉个案唔係睇佢係边个攞嚟㗎嘛。我哋所有嘅个案嚟到我哋度，我哋都一视同仁噶嘛，唔、 okay. 会因为话啊以往系教协嚟，我哋又特别重视，我哋冇从来都冇报呢样嘢，因为我哋系睇个个案个严重性， 好啊， 嗰个理由而决定噶嘛。 好啊，唔该晒局长，同你倾到呢度，多谢你。 好，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啱啱就系同我哋倾到有关于最新嘅情况。 病毒的范围，所有政府员工、医院管理局的员工、安老和残疾人士院舍员工，以及所有中学、小学、幼稚园和幼儿园，以及特殊学校的员工，这四类人士都必须要接种疫苗，否则的话就要每两个星期检测一次。有医生批评医管局员工的接种率已经稳步上扬，批评政府是过于急进，进而打击了医护士气。星报报道， 《东方日报》的报道就话，虽然本港新型肺炎疫情有缓和迹象，但政府迟迟未有放宽饮食业社交距离措施，更加计划在这个月内收紧 B 类食肆员工的检测要求。听日届满的社交距离措施会再延长两星期，去到今个月的18号。政府计划在今个月内收紧 B 类食肆员工的检测要求，要求他们由每14日一检变为7日一检，但已经打针的员工就无需检测。有饮食业界人士狠批政府漠视饮食业从业员的意愿，有如强迫打针。东方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港队乒乓女团昨日以3-1击败罗马尼亚，2008年北京奥运之后首度杀入四强。罗马尼亚作为欧洲的顶尖队伍，首场双打先不投筹，杜海琴展示出香港一姐的风范，连赢两场单打，加上李浩晴亦都击败欧洲冠军森马拉，以助港队以3-1取胜晋身四强。港队今晚6:30就会同日本队争夺决赛资格。至于被视为香港争牌重点项目的场地单车已经开赛，港队的李慧思和李海欣听日就会在海林赛亮相。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据了解，律政司刑事检控科刑事检控专员一职会在下个月正式公布，将会由两星期前刚刚拿到大律师资格的署任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升任。杨美琪自从前年反修例示威事件发生之后，就成为由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启动的特别职务组主管，专责处理公众秩序活动和电脑网络罪行。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歌手黄耀明在2018年为立法会港岛区补选候选人欧诺轩造势大会站台唱歌。事隔3年，黄耀明和欧诺轩昨日被廉署落案起诉，涉嫌在上述补选作出舞弊行为，向他人提供娱乐以诱使他人投票给欧诺轩，涉嫌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案件在星期4会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廉署前总调查主任大律师查石我表示，相关法例没有仔细界定何谓提供娱乐，但是今次案件特别之处是黄耀明本身是从事娱乐行业。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本港六月零售额临时估计是280亿元，按年是升5.8%，远远低过市场预期增长的14.1%。香港零售业管理协会解释，六月份零售表现放缓，部分原因是市民等待政府发放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而延后消费。零售商亦都预期整个消费券计划将会带动生意录得高单位数至1%多的增长。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消费券是政府希望提振疫后经济，让商家市民都受惠的措施，大部分商家都推出不同程度的优惠吸引消费者，以释放购买力，刺激消费，个别商家加价或者是收取手续费，无疑是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损害消费券带动消费振兴经济的本意。社评说，政府要作出必要规管，保障市民利益。文汇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政府昨日公布所有公务员、医管局员工、安老残疾院舍人员、中小幼学校教职员都需要接种疫苗，否则要自费定期检测。社论说，强制接种势在必行，因为内地和其他国家考虑是否与香港互通，关键在于香港能不能够达到七成以上的接种率。如果做不到，当全球都启动的时候，香港将会私人独潮水，复苏遥遥无期。星岛日报社论。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强制打针名单只会越来越多，政府谷针不倦，但是不少市民疑虑未息，外国数据和本地专家已经证实，接种了疫苗依然会散播病毒。政论说，在互联网的年代，遮遮掩掩反而会弄巧反拙，疫苗接种计划出于好意，不要本末倒置，为了交数而添民愤。东方日报政论。 成报社论说，东京奥运香港代表屡创佳绩，亦都被香港市民投入其中，全因运动员全力以赴争胜。社论说，乐见社会体育之风正盛，不单止是因为多做运动而有益身心这个老掉牙的道理，而是市民更加明白和了解一直在默默耕耘而收成未必成正比的运动员，更关注运动员的权益以及香港体坛的发展。成报社论。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一宗交通意外咧，一宗坏车同埋爆水管啊吓，咁啊影响到挤塞噶，咁喺九龙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嘅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慢线有坏车，龙尾就丽晶花园。葵涌道天桥入荃湾方向在美孚桥面的慢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雨晴轩，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着美孚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排到去雨晴轩。青衣的长环街有爆水管，去长辉路方向的慢线封闭，影响到现在枫树窝路回旋处一带就比较挤塞。咁同埋去青衣南桥方向啦，龙尾就喺枫树窝路近住绿油雅苑，清境路咧个龙尾就近住青衣运动场。再重复多次啦，青衣嘅长环街由于有爆水管，去长辉路方向嘅慢线封咗，咁影响到枫树窝路回旋处一带咧非常之挤塞。去青衣南桥方向，龙尾就喺枫树窝路近住绿油雅苑，清境路嘅车龙咧就近住青衣运动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就挤塞，龙尾在牛头角下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就行车缓慢，排到去丽城花园。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象山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宣布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给七十岁或者以上的长者派一些即日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我们的目的呢都希望方便长者接种疫苗。每日如果我们维持住打第一针的人数超过30,000人，那我们都有机会九月底去到接种人口的7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的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的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的80%。第二阶段申请已经开始，合资格楼宇业主无论有没有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2021年8月3日，政府雇员、医管局员工、教职员等需接种疫苗，否则自费检测。 海外地区重新分类，改以高中低风险划分。 廉署起诉欧乐轩及黄耀明涉2018年补选舞弊。 美国疾控中心称，当地70%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政府公布一些防疫新措施，就讲到话，有几个群组咧系要必须接种疫苗，否则咧就要自费定期做病毒嘅检测嘅，包括公务员啦，啲政府员工啦，医管局职员啦，安老院、残疾院舍嘅员工啦，仲有中学、小学、幼稚园、特殊学校嘅员工等等嘅。咁另外讲到咧话，如果接触咗一啲抵港者嘅人员咧，都系需要打针嘅，咁包括就系机场嘅员工啊，接载抵港者去到检疫酒店嘅一啲司机啦，检疫酒店嘅员工咧都系必须接种疫苗嘅。剛才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咧就講到呢一方面，佢都話咧係員工咧只係可以因為一啲嘅健康因素先可以豁免咧係打疫苗嘅，並且要出示咧呢啲醫生證明啊，咁同埋咧都要接受咧更加頻密嘅檢測嘅。佢就話而家咧機場員工咧7日一檢，咁啊即係一啲檢疫酒店嘅員工係3日一檢，咁嚟緊咧就有機會係會加密咧檢測嘅次數嘅。跟住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講到有關於一啲防疫嘅新措施，群體免疫、外防輸入有唔同嘅新措施，你又點睇1872311？電話旁邊咧有盧先生，早晨。 你好啊，萧主持。 系你好，请讲。 咁咧，我系机场职员嚟嘅。咁其实咧，佢而家个规则，我哋自己即系我翻工嗰个雇主都讲明个规则啦。但系而家最奇怪就话，嗱，我自己翻工嗰间嚟计，好多同事系80-90%同事打咗针嘅。 嗯。 咁但系而家就系每7日一检，但系打咗针都系检。咁其实呢刻就免费嘅，因为我哋出自机场职员证去啲社区检测中心啦。咁其实知我哋系机场职员就免费啦。 系。 但是往往即是一定是用自己時間， 嗯， 即其實这樣又何來鼓勵接種呢？即是接種是啱，商界搞一些抽獎是啱，但是即是這個規則就很特別咯。其實這個規則呢7月中已經實施了， 嗯， 它會大概即是根據過去來講，每個星期一的夜晚就在政府的公告那裡出，就說啊，未來一個星期要在機場開工的就要指定時間做檢測，其實是7日一檢，嗯，但是講到明是打了針都要。 嗯， 其實個邏輯是很奇怪的。啱啱昨晚啦，昨日二號星期日出了一個通告，啊，如果8月8日至14日要在機場開工的職員，那就要在今個星期內做檢測啦。哦，其實它是好像為未來做檢測，哦，我明白機場是一個高風險地方，我明白的。 嗯， 但是個邏輯就話，第一，難道我檢測了我即係特別抵抗力？即係厲害啲嘅，第一係咪先？第二，即係我哋自己職員討論就話，你其實係咪想檢測承辦商即係有公開咧？即係好奇怪嘅邏輯係。 嗯，但從一個係咯，即係你都明啦。頭先從嗰個風險角度啊，即係既要即係成日都話啲變種病毒咧，就算打針都 會傳播㗎啦。 係咯，成日都講呢個點㗎嘛。咁呢個係咪安全啲咧？如果做埋檢測又 係啦，即係嗱，係內地、新加坡都講明啦。其實疫苗是預防重症啫嘛，係咪先？咁我無論我體內又好，或者我手又好，或者我真係掂過啲膠袋啊，掂過，因為我係做貨運嗰邊嘅機場。咁可能你掂過嗰啲膠袋嘅，掂過啲貨物嘅，咁都係有噶。不過叫做保證到我自己唔會重症啫嘛，只係。但係即係就係咯，即係 好奇怪㗎，即係我覺得啊，陳肇始局長咧，既然佢有呢個權力咁做咧，咁不如下令政下令僱主啦，係要俾員工喺檢喺開工時間入邊做檢測啦。因為而家要打針都要啊嘛， 明白？ 即係同嗰啲公務員啊、醫院管理局職員啊、教職員係兩樣嘢嚟㗎。 嗯， 其實我哋好合作嘅，因為我哋明知機場個風險係高啲嘅、 嗯， 真係㗎。 OK， 但係即係個安排上會好奇怪咯，同埋好現實啦。譬如七月份咁樣，一樣有啲係譬如領事人員啦，外國嘅領事人員同埋佢家屬啦，佢、 嗯、 可能有外交豁免權嘅喎。 嗯嗯， 佢入咗嚟香港。啊！點知係去過好多商場啦、啊，譬如景點咁樣，搞到嗰地方全部做檢測，其實係好擾民嘅。 OK， 好啊，唔該曬盧先生。咁講到佢係機場貨運嗰邊嘅員工啦，佢就有個睇法，點解即係打完針之後都仍然係要做檢測嘅咧？咁係咪一個誘因令到人哋去打針咧？佢有個咁嘅睇法嘅。咁啊，在楊先生電話旁邊，早晨，早晨，楊生。楊生的電話可能線路方面要再接過了，不過呢剛才就講到有關於外防輸入方面，現在見到政府都說將不同地區劃分做即是高中低的風險地區，現在就說所有來香港人士都需要登記是出事起飛之前72小時的陰性檢測證明的。咁另外咧，就仲有即係高中低風險啦。譬如講緊，舉個例啦，高風險地區咧就話淨係俾一啲已接種疫苗嘅香港人咧登機嚟香港啊，檢疫21日等等嘅。有楊先生電話旁邊喎， 係主持你好， 你好，請講。 係我上個禮拜五咧就見完呢個專科醫生HA 嘅，咁、佢就話我唔適宜打呢個針嘅嚇。咁、跟住夜晚就話 CSB 出個 circular 出嚟啦。咁我琴日打返去即係醫院內科嗰度問，咁佢就話呢就叫我打返去病理科。 嗯、 病理科嗰度呢就話我只可以呢就提供你個病理個報告，但係呢佢就唔會話你 fit 唔 fit for 呢個打呢個 vaccine 嘅。 即係冇一個書面嘅證明，你意思係咪咁？ 係啊，佢話如果你攞個病理報告呢都要畀差唔多成900蚊。但系个病理报告咧，就唔会话俾你知你适唔适合打呢个疫苗嘅吓。咁、我想问就系、陈肇始嘅局长，咁如果系嗰啲HA 个医生，咁我有咩情况之下可以攞到嗰个证明系唔 fit for 打呢个疫苗嘅吓、 如果另外再睇医生得唔得咧？即系 嗱，因为我上个礼拜五睇完嗰个专科嘛，跟住11月至再睇呢个专科，咁、但係CSB 嗰邊咧就要9月1日要有一個 medical 嘅 certificate 係啦。咁、我而家如果係去睇翻 HA 嘅街證，我就唔知街證醫生肯唔肯又寫翻俾我，因為上次星期五同我睇過內科醫生，我直頭問佢，佢話你係唔適合嘅。 OK， 咁呢個我又唔係，可能你睇翻街證嘅時候，佢就話：，我又唔係嗰個醫生喎，咁、我唔知去邊度攞到嗰個 medical cert 啦。 即係你意思，你嗰個病情可能街證個醫生冇咁熟，你內科嗰個醫生可能更加熟，就更加了解到你係唔適合打針。 係啦，我直頭問佢，喂，我本係想打嘅，咁、我睇我情況，佢話你咁嘅情況，你根本係唔適宜打住嘅，你仲要遲啲安排做個 CT scan 個心臟嘅咁。 咁、其實內科嗰個醫生點解唔可以額外寫一張書面證明嘅？ 我見唔到嗰個醫生啊，因為我星期五睇嘅時候問佢嘅時候咧、，CSB 未出 circular 啊嘛，未話要有 medical cert 嘛，咁我咪冇即係問醫生之後，咁我冇要求佢寫咯。 OK， 好啊。 咁而家你政府要我寫啊嘛嚇。 好，唔該曬楊生，你呢個疑問睇下相關部門聽到有冇啲可以幫到佢解決方法。頭先講到 CSB 即係講緊公務員事務局。咁啊，楊生呢度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港台电视31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突然觉得条腰好痛，小便仲好唔畅顺添，唔通系有男人最痛嘅肾石？系咪饮多啲水就会自己冇事呢？其实男同女都有肾石嘅风险噶。医生与你会邀请专家带你认识肾石嘅检查、手术同埋有咩生活细节要留意。想知多啲就记得要留意。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上7:35， 港台电视31。 港台电视318:00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 我是主持李灿明。 今集同嘉宾梁国成讲下运动拔尖密码。 如果我哋以篮球嚟讲咧，我哋初者假设定个数字嘅目标啦，射十球中一球，揾适合佢嘅方法，然后俾递增嘅目标佢。喺当中嘅过程里边，点样令到运动员不断都觉得自己喺度进步紧？ 星期三晚8:00，港台电视31，数字世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上個月17號話你之前咧網上啊電子登記咗呢個消費券嘅市民咧，就可以喺禮拜日啦，啱啱8月嘅1號就可以拎到首期嘅消費券啦，2000蚊啊。咁啊見到喺唔同地方都可以用嘅，不過有啲傳媒就揾到喺食環署嘅街市咧，就發現都有差唔多70%嘅檔咧係唔收消費券，因為好多咧都冇裝呢一啲嘅電子支付工具嘅。呢個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嘅，有港九新界。港九新界反商社团联合会常务副主席林福全，早晨。早晨，林福全。 早晨啦，先生。 早晨，早晨。你系咪都好了解而家食环署嗰啲街市咧，即系装呢啲电子支付工具嗰个情况？以你所知多唔多嘅咧？啲档口装。 你话好了解又唔敢讲，但系咧，都有装嘅。整个公众街市嚟讲咧，都有成3500多个档户系安装咗嘅。 即係以一個街市計，有冇話即係平均有幾多成檔口係裝咗咧？ 個別街市嚟啦，有啲街市會多啲嘅，有啲街市係少啲，係睇個街市嗰個環境啦嚇。但係始終公眾街市啊，有啲係比較有舊啲啦，有啲比較新啲啦，嗰個使用率咧又會係參差，係唔係一定咁準確嘅。 即係舊啲嗰啲就通常都唔裝啊，係因為咩原因咧？ 舊啲嗰啲唔係唔裝，裝少啲，裝少啲有裝 原因係咩咧？ 普遍都係主要嘅原因咧，你話街市啊，唔係話大家期望咁多人安裝咧，一個原因就係、是一直以嚟咧都係冇安裝呢、這個付款嗰、那個程式喺街市嘅， 嗰啲電子支付工具 啦，係啦，係冇錯啦。咁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咧嗰啲。公司咧，譬如好似八达通啊，或者系招宝啲咧，系收费都几高嘅。咁个档户咧系有收费高噶。嗱，佢除咗系个机要收费啦，咁另外又收佣啦，系咪好似八达通咁1.5%又都几高噶？咁变咗档户嚟讲咧，长期计数嚟讲咧，佢都觉得唔划算。咁佢而家都系不嬲就咁做开啦，咁啊，覺得係吸引力冇咁高咯。 OK， 咁變咗佢都有啲考慮嘅。 但我見啊，而家正正就係話，譬如消費券而家可以使啦。呢段期間話好多呢啲支付平台咧都係免咗手續費嘅，好似即舉個例，八達通都係話免咗手續費嘅。 佢係免半年之後咧就要收翻噶啦。咁而頭先你講開，頭先你講嘅八達通咧，佢都嚟個街市係有個推銷嘅，但係佢嗰個個機咧，個機咧就細到咧好似電話咁嘅。咁你嗰啲檔户擺咗個機喺度咧，甚至嗰啲買餸啲人咧都未必會用嘅。第一睇唔清楚個銀碼啦，係咪？咁變咗佢都唔係咁容易即係用俾嗰啲。老人家接受嘅，咁你头先讲一个街市嚟讲啦，嗱，我哋讲句公道话啦，食环署咧嚟讲咧，我相信佢做到好多功夫嘅，好似旧年咧就有个红磡街市咪有个档户感染咗冠状肺炎嘅，佢又要清街市啦，又要洗街市啦，又停街市啦，咁佢直情系做咗一个咧，就佢哋食环署认为咧可能嗰市民咧接咗啲錢啊， 係就驚傳染嘅途徑 咁樣啦。咁佢推咗一個咧非接觸付款資助計劃。咁每個檔户能夠成功申請咧，就有5000蚊嘅。 係。 咁、那個檔户都係好多都有參加嘅。 即都受歡迎喎、啊，嗰陣呢個都。 係啊，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好啦，好似今年咁，財政司撥咗。350亿啦，俾啲市民啦，每个市民5000蚊消费券啦。咁食环署喺今年4月同6月份咧，又推咗一个又系非接触付款嘅资助计划。咁佢呢次咧就唔系净止街市喎，佢推广埋咧街道小贩。包括庙街啊、花园街啊、女人街啊，甚至香港嗰边沟街啊嗰啲都有嘅。其实我觉得就系政府系做嘢嘅。但系问题咧，街市嗰啲档户咧系要慢慢适应咯。反正一定系有个时间啦。跟佢嚟了解系，因为主要头先都讲就系收费计， 收费问题。 系啦，唔系话你啊半年首半年免费，跟住咧 你而家机如果要个大啲嘅机，嗱，普遍市民喺街市买中咧，都系一般市民嘅，或者长者嘅。 嗯。 咁你个八中机要大嘅咧，又一个月咧收几百蚊费用喎。 嗯。 咁变咗咧就吸引唔够咯。 O K。但起碼都嗱，而家因為消費券推啦，都一定要用電子支付，因為佢係電子消費券嚟噶嘛。就算半年都好，係咪都起碼都如果裝過呢啲機嘅時候，都可以生意好啲咧？又或者你見到呢幾日啊，會唔會都裝咗呢一啲支付工具嘅檔口係生意會好過其他冇裝嗰啲咧？ 應該就會好啲嘅。 嗯， 即係最擔心到咧，有人覺得咦呢又有八達通喎，或者又有個其他嘅支付喎，咁佢覺得試下。因为始终都是过二千元呢，所以你都没那么感觉嘛。 嗯。 那你说是不是说特别多了呢？那我就不是觉得特别多了，因为人在街市买中呢都习惯了。 是。 你就算是其他的出面那些商铺啦，现在都很多是收现金的嘛。 嗯嗯嗯。 变成我相信呢就是慢慢来啦。我相信一定会是再会多些档户呢、嗯接受呢个非接触性嘅付款嘅 系呢啲电子工具。我见有啲议员咧就建议话食环署咧同啲即系街市档贩咧续约嗰阵咧就强制，但同时都帮佢哋嘅协助佢哋咧装呢啲电子支付工具咧喺个档口嗰度。你又点睇咧呢个？如果真系强制又同时协助佢哋做，即系啲档贩接唔接受咧？又 嗱，食环署咧系用心良苦嘅。 嗯， 你话协助咧，我100%支持。 嗯， 啊你又強制咧？香港啲社會唔好用強制啦，係咪？ 嗯。 啊，即係最大道理都會令到人哋覺得，咦，划算喎、哦，安咗之後咧，生意多咗、哦， 嗯， 對環境衞生係好咗、哦，咁變咗咧就好啲嘅、嗯。你用到強制咧，我覺得就係、是應該唔好行呢條路啦。 嗯、即係整體我聽落嚟，譬如檔販嚟講，最擔心係嗰個手續費，就算而家免，半年之後點咧？之後點咧？咁即係咪其實如果嗰個手續費係低嘅，你哋即係檔販嚟講就會裝佢嘅阻力就冇咁大咧？ 正確。 嗱、 而家食環署喺呢方面咧，同嗰啲公司咧係協商下啦，係嘛？ 嗱、 始終食環署街市嘅檔户咧，個業主就係政府噶嘛。 嗯。 係嘛？咁你政府要推行一樣嘢咧？當然除了是要跟那些承辦商喂可不可以收便宜一點、 okay, 另外呢街市有些個別街市呢 明白、 WiFi 做好一點、那變成呢應該是會多些人安裝的、 okay. 好啊跟林福全來談到這裡多謝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已经达至清零超过50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强调，现在没有条件大幅度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因为外来仍然有不稳因素，例如外国变种病毒仍然肆虐，需要小心考虑。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重申仍然需要继续推高新冠疫苗接种率。至于接种率要达到什么水平才可以进一步放宽措施，他说希望任何放宽都会是安全，并以疫苗气泡为基础。另外，政府要求所有政府雇员、医管局、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员工和中小学幼稚园教职员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否则需要自费定期检测。陈肇始重申有关要求为保护员工和他们接触到的市民，希望不同工作群组尽最大努力做好有关工作，以建立群体免疫屏障。东京奥运今日将会产生26面金牌。港队女子乒乓球队代表杜海琴、苏慧音和李浩晴将会出战团体赛四强，同东道主日本争夺决赛席位。首位出战奥运跨栏项目的香港田径代表陈仲宏就会在男子110米栏预赛第四组亮相。 内地过去一日新增9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有61宗属于本土病例。国家卫健委公布，新增本土病例中，江苏占45宗，北京、湖南、湖北和河南等地都有本土感染。至于29宗境外输入病例，就包括云南的8宗、广东6宗，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另外，内地新增4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23宗属于本土病例。内地至今共有93,193宗确诊，4,636人死亡，87,400人康复出院。伊朗被多国指责幕后策划袭击在亚曼附近海域的一艘运油轮，造成一名英国人和一名罗马尼亚人死亡。伊朗外交部说，将会迅速应对任何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继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发表声明指责伊朗之后，卡塔尔外交部亦都作出谴责，表示对会破坏国际海上运输、船舶和运油轮航行安全的行为完全不能接受，促请就在亚曼海岸附近发生的事件诉诸国际法，确保袭击不会再发生。遇袭运油轮悬挂利比里亚国旗，但是就隶属日本公司，而家由以色列航运公司管理。伊朗一直否认同事件有关。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朝早九点，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140公里，即是在北纬21.3度、东经113.4度附近，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的骤雨亦都有雷暴和狂风，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间中有骤雨和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19点，跌211点，总成交金额152亿，啱啱转咗系154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1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6点，跌1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2.4跌42.6，雅生活服务30.25升4毫，比亚迪股份268.4升10.2，美团208.4跌7.6，吉利汽车27.65升9毫，阿里巴巴192元升1毫，网易135.2跌23元，信义光能17.1系升8.2，友邦保险93元。升3毫，李宁84元升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5，日元109.3，瑞士法郎0.906，加元1.251，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7,538点，跌242点。港金现价报16,790元，升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9.98美元，卖出1,810.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的坏车和一个爆水管的位置影响到挤塞。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的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上回去观塘绕道挤塞。重复多次，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box 的慢线有坏车，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太子道东上回去观塘绕道亦都挤塞。咁喺青衣的长环街就爆水管，长环街 去青衣乡兆会路方向，近住长好街嘅慢线咧需要封闭噶，就系长环街去青衣乡兆会路方向，近住长好街嘅慢线需要封闭。咁而家影响到枫树窝路回旋处一带咧，交通都系非常挤塞。青衣南桥落翻去青衣乡兆会路亦都受到影响。青衣路咧去青衣乡兆会路嘅龙尾就去到长青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东区走廊去柴湾，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咧，亦都慢车排到和富中心。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嘅支路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启德尊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亦都慢车，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咁补充翻咧，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咁而家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住美孚嗰段咧，交通回复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啦，再补充翻啊，就系头先咧呢个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 Mega Box 嘅慢线咧就有坏车阻路，就未拖走嘅，龙尾就排到去丽晶花园。咁咧呢一单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咁一带咧仲系车多啊，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 Mega Box 慢线嘅坏车咧啱啱拖走咗，车龙就排到丽晶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不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 2511-8211， 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FM 926奥运第一台。 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的爸爸和大家分享这句说话， 运动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有益。小朋友我觉得不可以只是斋读书，我想真的要出下汗啊，做下运动啊，令到个人是有些调节下，可能会帮到他读书咯。但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是不是注重得太多读书，可不可以平衡下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2021年8月3日，政府雇员、医管局员工、教职员等需接种疫苗，否则自费检测。 海外地区重新分类，改以高中低风险划分。 廉署起诉欧诺轩及黄耀明涉2018年补选舞弊。 美国疾控中心称，当地 70% 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现在讲到呢牙科保健计划呢，就只是在学童那里有这一类计划的啫。长者方面呢就没有这些牙科保健的。咁啊，见到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咧，同埋香港老人权益联盟咧，就住长者嘅牙科嘅问题啊，而家系牙科服务对佢哋嘅支援咧，都有一个嘅调查。咁我哋就主要分析咗一啲基层长者喺一啲口腔健康啊、牙科服务使用嘅情况，揾到一啲嘅数据。呢个都可以咧，请佢哋一齐讲下噶。电话旁边咧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早晨。 早晨，早晨，小林文。 早晨，连伟桥，讲下先，你哋嗰个调查系几时做，同埋系咪主要集中喺基层嘅长者噶？ 是啊，其实我哋今次集中系贫穷线下嘅长者，咁系60岁以上嘅贫穷线下嘅长者啦。咁系个调查系今年2021年5月至到7月间做嘅。咁因为我哋最主要想对比返就系，其实卫生署都有做过同类型嘅调查，咁但系就对象系全港嘅长者。咁我哋就淨係做基層嘅長者，睇下即係如果貧窮其實對牙科嘅影響係點咯。 嗯，不過衛生署嗰個都成10年前嘅咯喎，嗰個調查，你哋呢個調查今次又發現啲咩咧咁？ 我哋見到其實而家長者，尤其是基層長者，即係牙科個需要係好龐大，同埋個情況係好差嘅。因為我哋都有問到啦，即係喺過去一年之內有冇話因為牙痛而痛到瞓唔到覺咧？咁、其實有差唔多一半嘅長者，有 46% 嘅長者都話牙痛到瞓唔到覺。咁至於瞓唔到覺咁點算咧？其實只係得39%嘅長者會去睇牙醫，咁有即係大部分嘅長者都係話自己忍耐忍痛啦，或者係即係用自己嘅辦法去處理啦。咁有啲就話揾啲中成藥塞落去牙痛嗰個位，有啲就即係話含住啲燒酒啊咁樣。咁點解唔話正式去睇個牙醫去即係去可能要剝牙或者補牙咧？咁大部分長者都係話負擔唔到個診治費，咁就冇去睇醫生。 嗯，頭先你大約話三成嗰啲係可以去睇牙醫，係咪三成啊？咁嗰啲係睇私家定係點樣噶？ 其實而家就淨係得私家嘅牙科服務嘅。咁如果你去公立嘅話，除非你公務員先至會即係有牙科診治嘅。咁最多都係有啲街症就幫你剝牙。咁變咗，如果你話即係牙痛去到可能要補牙或者甚至要動牙根啊各樣嘅嘢啊整假牙咁樣，咁全部都要自費。咁變咗其實嗰個費用係好貴嘅。咁雖然而家都有少少資助去整假牙，但係我哋個調查其實都有睇到而家有關愛基金資助去整假牙啦。咁但係個即係好多長者即係整完副假牙返嚟呢，有70%嘅長者整完都冇帶到。咁主要都係因為即係整咗返嚟唔啱自己呀，但係佢又限制咗，即係只可以整一次，咁變咗你唔啱嘅話就冇辦法噶啦。 嗯，但係嗰個關愛基金個牙科服務咧，係咪都有限咗某一啲嘅長者先可以拎嘅都？ 係嘅，佢限咗係攞緊長者生活津貼嘅長者啦，咁同埋仲有一個年齡限制啦。咁之前就再差啲嘅，就一世人只可以整一副嘅啫。咁變咗你整咗好多，整咗唔舒服，咁冇辦法啦，只可以擺喺度唔用，咁自己再諗其他辦法。咁而家就放寬咗少少，就75歲可以配多一副。咁但我哋都見到好多長者，譬如60多歲佢配咗，咁結果要等到75歲。咁仲有啲就係擔心，因為佢限制咗你用幾多次噶嘛。如果做完之後可能要等10年8年，咁變咗就寧願等啲牙再差啲，再甩多幾隻先去整。 OK， 我見咧你哋有個調查邊都問到咧，就話基層長者失去所有啊，冇曬所有牙嘅比率咧，都有超過10%。呢、這個都係咪都算你哋預期高咧？這個 其實係高嘅，因為頭先睇話衛生署都做過同類型調查啦。咁其實喺即係10年之前咧，全香港嘅長者咧就得5.6% 咧係冇曬所有牙。咁但係如果睇翻係貧窮嘅長者嘅冇曬所有牙係多一倍，咁變咗即係10個可能有1個已經係冇曬所有牙。咁其實呢個同嗰、那個世界衛生組織定咗話80歲仲有20隻牙嗰個目標，其實爭好遠啦。咁我哋今次都見到喺長者牙科嗰度咧，其實政府就冇定任何目標嘅。咁反而係譬如青少年啊、兒童啊，咁都定咗啲目標，有幾多隻蛀牙咁樣。咁但係長者其實就完全冇定目標噶啦。咁所以即係希望未來即係今年衛生署會再重定呢個牙科目標，希望都有翻長者嘅目標咯。唔好即係你頭先節目啱開始都提到，好似放棄咗老人家咁樣，因為兒童就有牙科保健啊咁樣，咁但係老人家就冇任何保健，亦都冇任何目標。 頭先你話即係係咪話衛生署話今年會有一個口腔嘅健康目標啊？係咪咁啊？呢個係咩意思啊？呢個咩個目標係定啲咩嘅咧？ 其實一路都係即係去反映翻，就係點解長者又冇啊科保健，又冇任何嘅目標咧？咁衛生署就話今年2021年咧就會再做一個牙科調查，同埋會定一啲牙科嘅目標。咁唔知今次會唔會又係即係完全對長者冇任何目標，亦都冇任何服務啦？咁我哋希望唔會啦。 咁你哋期望可以點咧？譬如喺長者呢一方面，其實我見而家都有譬如長者醫療券啦，其實係咪都包埋喺牙科？你哋覺得嚟緊如果真係定一啲口腔健康嘅目標嘅時候，點樣囊括埋長者方面咧？又 其實而家個牙科係好差，因為頭先都講到咁多人冇曬牙，亦都話即係牙痛到去瞓唔到覺。咁其實最主因就係點解會牙痛啊？點解會甩牙？就係冇做檢查啦。因為如果即係仲係檢查到係少少蛀牙嘅時候，都可以補牙或者有其他方法。咁我哋希望即係會做一啲預防性嘅嘢啦，因為預防性，譬如每年去做個牙科檢查，可能使嘅錢係1000多元，即係可能補兩隻牙或者洗一牙都係1000元到。咁但係如果唔做預防，就係留翻嚟做配一副假牙嘅話，而家關愛基金嘅資助額都係到20000多嘅。即係話如果你慳咗一副假牙，唔使整假牙，嗰啲錢咧其實可以夠一世人去每年檢查嘅。咁所以希望政府就將啲資助就唔好淨係擺曬去甩曬啲牙之後資助你去整假牙。就將啲錢擺去每年資助一個即係牙科檢查。咁其實即係醫療券嘅錢要嚟做好多嘢啦，即係平時睇醫生啊、身體檢查各樣都要。咁如果要再攞啲錢出嚟做牙科檢查，就即係長者都唔係好夠使。咁我哋希望有一個另外嘅牙科保健券啦。咁就係即係淨係用嚟做 牙科嘅用， 係啦。咁變咗，即係啲長者會捨得使嘅。如果你話啲醫療券可能長者會覺得留翻嚟睇醫生啦。咁但係如果有個牙科保健券，咁一定用牙科嘅話，咁每年就會變咗鼓勵咗啲長者去做檢查咯。 OK， 好啊，同阿連馬橋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連馬橋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嘅，同我哋講到佢哋嘅調查有關於長者牙科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梁女士，早晨。早晨，梁女士， 系我系梁婆婆，系啊， 梁婆婆你好啊，请讲。 我咪听到讲关于啲又有牙症咯。咁我咧都话啦，我即系好多年前我啲牙已经系有问题噶啦， 系 冇牙食嘢，而家更加啦，过咗咁多年， 全部冇晒，要用假牙定系点啊？而家 就系假牙，讲嚟假牙。下低咧就雙實嘅都還好，就上牙咧就剩翻一隻牙，所以咁咧咪去睇咯，去睇畫箱咯，個箱咧就要好多錢， 幾多啊？要使幾多啊？如果真係要箱， 而家咧要箱嘅咧都係上邊同埋下邊咁樣，都係要有兩下邊咧都有兩隻牙，又係甩咗。所以先係食唔到，呢兩隻咧就係今年年初甩嘅啫。 咁點算咧？ 甩咗就更加食唔到啦。咁樣咧去做咧，都話要幾萬蚊。嘅連加埋上邊咧，就起碼咧，你預佢10萬-8萬啦，以上咁講。咁樣我亦都去完咧，又翻嚟咯。咁你去邊度攞咁多錢啫？咁人哋嗰啲咧做完一次又一次要有錢攞嗰啲人咧就咁好優待，我攞1000多元嘅咧就完全冇，合唔合理啊？咁樣嘅政府。 OK， 好啊，唔該曬梁女士，都係講到牙科嗰度希望多啲支援啦，因為佢即係啲牙患有問題，要雙牙都涉及好多錢嘅問題嘅。先聽一次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怡，製作張遠君。 李琴峰不是第一个用非母语的日文写小说而获得芥川奖的作家。在2008年出生于哈尔滨到日本留学，并且已经归化日籍的洋日。他凭小说《浸着时光的早晨》获得当年的芥川奖。个故事是讲1980年代一个青年在中国20年转型期当中的经历。 但这本书没有翻译成中文出版，杨日亦都未见有其他著作继续面世。 用日文写作的台湾人之前还有作家东山张良，以小说《流》获得直木赏。他原名黄振瑞，家族移居日本，自幼在日本长大，并且改了日本名以及继续发表作品。李琴峰至今未入籍日本，他在1989年生于台湾，15岁开始自习日文，并且创作中文小说。他大学的时候双主修日文系以及中文系，2013年就读早稻田大学日语科硕士课程，毕业之后做了三年上班族，而家是专业作家。为什么会想学日语呢？他说其实没什么契机，15岁的某一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有这个念头，不如来学日语吧，从此开启了日语学习之路。他说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某种无端端的念头，但是学了之后就为日文之美所迷惑，从此欲罢不能。日语之美在哪里呢？他说首先是文字，日文字夹杂汉字和假名，密度不均，看来好像某种斑点花纹，这个就是一种美感，仿佛是汉字的花瓣点缀在平假名的树梢之上，风一吹过英帆纷纷飘落。接着是音韵，日语的音节基本上是子音和母音的组合，极富节奏和韵律感，令人不由得想出声朗诵。 问李琴峰为什么能够将日语学得这么好，他说因为我爱上日语了。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之前登记咗嘅朋友咧，8月1号起咧都可以攞电子消费券啦。咁啊，见到消委会都话收到一啲嘅投诉，咁啊有大约26宗嘅。依家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有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凤娴，系咪话都收到啲投诉关于消费券啊？主要系边方面咧？ 由我哋消费券开始宣布之后咧，到而家我哋收到26宗，咁咧就里面有23宗咧都系近呢一两日先收到嘅啫。咁里面嘅内容都比较林林种种啊。首先咧就会系啲平台嗰方面咧，我哋觉得都真系需要留意啦。不论喺佢哋客户服务方面啦，同埋佢哋嗰个技术嗰方面嗰个系统个稳定性咧，就似乎咧就有啲问题出现咗啦。因为譬如话客户服务嗰度出现咗啲咩问题咧，就系当消费者去遇到啲困难，又或者系可能俾佢哋锁咗卡啦，又或者系有啲问题出现咗嗰阵时咧，咁啊打电话去佢哋嗰个客户服务个热线啦，但系咧就话打亦都打唔通，早午晚三餐不断咁样打都打唔通，咁啊所以非常之不满啦。咁另外咧就系用佢哋嘅系统嗰方面啦，因为咧有啲就系无端端俾人锁咗卡啦，又或者系谂住用嗰张卡登记完之后咧攞一啲嘅迎新优惠啦，点知又冇咗啦，攞唔到啦，又或者系用佢哋嗰张卡，譬如话搭车咧又搭唔到啦。等等，咁所以咧就會導致咗呢一方面嘅投訴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啲零碎嘅個案咧，就喺報紙今日都有講到嘅，就係有三宗咧，就係有講到佢哋啲細嘅商户咧，佢哋係要收呢一個2%嘅附加費。 嗯 咁就所以呢就都係我哋會收到投訴嘅。咁另外呢就有啲投訴呢就是、備案嘅，佢哋唔係尋求啲乜嘢調解。咁但係呢佢哋呢就發現呢有啲零碎個別商户呢就佢哋加咗價，即係啲產品突然之間加得好多。譬如話食個自助餐，咁原本佢訂嗰陣時咧就話每位係278蚊嘅啫，點知去到話用消費券俾嗰陣時咧，竟然咧就話係收348蚊。咁所以咧呢一啲都會引起投訴啦。咁仲有一樣嘢咧，我想都要提一提咧，就係啲商場嗰方面嘅嘅投訴啦。咁我哋而家暫時收到一宗啫。咁但係咧商場都真係要留意嘅，要引以為鑑啦嚇。咁點解咧？就因為有商場咧就係佢派一啲優惠券出嚟。咁一定要使滿某一個金額啦，咁好多人排隊，因為實在嗰啲其他嗰啲攞到嗰啲現金券咧，就都係好有價值。咁但係咧，因為要排咁長龍啦，咁又發現咧有霸佔嘅情況啦，又或者係咧嗰個負責嗰個攤位嗰個嘅，即係換領嗰、那個呢啲咁嘅禮券嘅嗰啲工作人員咧，似乎有啲不公嘅情況出現咗，咁啊俾其他啲 後面排緊隊嗰啲人睇到咧，咁啊引起不滿，咁所以都嚟我哋度投訴啦。 嗯，頭先你講到第一點咧，就嗰啲客戶服務啊，即係嗰啲支付平台嘅客戶服務啊、穩定性啊嗰啲咧，而家解決咗未㗎？或者有冇直接聯絡到啲支付平台同我哋反映呢個問題咧？又 其實我哋都已經反映咗㗎啦。咁但係因為始終佢哋客戶服務嗰個人手個方面係有幾多啦，我哋都唔會知道。咁同埋究竟有幾多電話個量打電話入去咧，都係唔知道。咁所以咧，我哋不斷咁樣都係提醒咧，就係其實即係要。若果你是接不晒电话的话，那你不如在网上去登一些常见问题，又或者一些录音，又或者是透过传媒的渠道等等，在网上或者是用文字的形式，都是尽量将答案去给个消费者，就不要他们就一不断地打电话的时候他们没人接，令到他们引起不满。 嗯， 那我们发觉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系统稳定性，因为这里后面就牵涉到就是他们科技上面的应用，同埋是不是出现一些问题。那若果去消费，因为其实而家电子消费券都仲可以系用嚟搭车噶嘛。 嗯。 咁但系若果系有啲消费者发现咧，根本系有搭巴士嗰阵时候，可能系过唔到数嘅，系嘟唔到嘅。又或者系啲迎新优惠系你自己提出嚟话系有呢个迎新优惠嘅，有啲奖赏嘅，但系又冇嘅。又甚至乎咧，最惊嘅咧，消费者就系我明明登记咗，跟住然后你又锁咗我张卡，跟住然后我攞唔到个电子消费券嘅话咧，咁啊会令人哋好担心咯。 嗯，我见咧之前又话有啲扣数嘅问题，即系譬如个商户扣唔到数，但系我喺个消费券嗰、那个数额嗰度又见到佢扣咗，有冇收到啲类似嘅投诉或者反应咧？ 呢一类嘅咧，我哋暂时未收到。 嗯， 反而咧就好多我哋收到零碎嘅个案咧，暂时啦吓、就系、是、去买嘢。佢系话如果用电子消费券嘅话咧，系会有一个折扣，譬如话九折咁样。咁、但系咧就用到呢一张电子消费券去嘟嗰阵时啦吓，但系咧就冇九折。 嗯。 系啦，咁喺网购嗰方面咧，亦都系有啲个案咧系咁嘅情况，就系话你嚟我个平台嗰度去网购啦，咁亦都系会有一个折扣啦，或者买满几多金额嗰阵时咧，又会多啲折扣啦。咁但系咧就交易嗰阵时咧，就首先出现咗一个问题咧，就系、是、要重复做一个交易，咁即系话佢想取消嗰阵时候取消唔到啦。咁另外咧，就系当佢想攞个折扣嗰阵时咧，亦都系冇个折扣出现。 咁呢个系平台嘅问题喎，系嘛？ 可所以系个平台问题，定系个平台同个电子支付平台嗰方面嗰、那个衔接或者连接嗰方面出现咗问题咧？咁呢一方面咧，就真系要等嗰、那个网商啦，咁同埋个平台嗰度咧，就要尽快去解决呢一啲嘅我哋叫技术性问题咯。 嗱，黄凤娴，最后都讲下啦，即系虽然消费券啱啱开始啦，有冇啲咩都提醒一下啲用嘅人士啊？ 其实呢就用嗰陣时就真係要非常之谨慎，同埋即係虽然大家係开心咁樣消费啦，咁、但係呢就若果真係你某一啲嘅心仪嘅优惠嘅话呢，就係、是、最好就係要睇清楚啲条款先。因为呢我哋而家都做緊一啲研究呢，就睇下啲唔同嘅优惠嗰方面呢，究竟会唔会有一啲地方呢係消费者需要留意嘅。咁但係呢最基本嘅呢就即係消费者就千祈唔好心急，淨係纯粹听去讲，咁你就即刻去做个交易嘅话呢，可能有啲条款你唔知道，你以为攞到好多嘅优惠，因为有好多而家啲宣传好吸引嘅，要送多5000蚊俾你啦，送多10000蚊俾你啦。但其实系咪真系咁样咧？会唔会有好多要求咧？咁呢啲就真系要睇清楚咯。咁同埋咧，就系、是、所有嘅单据咧，就最紧要系保留啦。同埋，如果系有啲宣传嘅单张，你系可以保留到嘅话，作为万一有一啲争议嗰阵时咧， okay. 都可以做个佐证咯。 好啊，唔该晒黄凤娴，同你倾到呢度，有关于即系消费券嘅黄凤娴就系消委会总干事嚟嘅。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